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呦，今天真是厉害了，真是厉害了！我看了两位的简介，我都觉得，哦呦，太崇拜他们了，简直是两位偶像。 是， 真的真的。 他们去过的地方 加一块90多个国家了。 是， 我的天！当然，肯定去的也有可能是重复的啊。 是， 但是他们去看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我旅行当中去忽略掉的，但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是他们的旅游境界已经到了比我要高很多了。 是，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们两个人 PK 呢。我说这地儿我去过，那个地儿我待了2天 啊。 说着说着，后来再剩下的 就只剩听的份儿了， 就都没去过。 哎呦我的天， 是 挺好挺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直奔主题。首先我们请到的这位可能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可能下午头的时候还听到他的声音了。 对，包括我们台的其他节目也经常会请。 是的，是的，这是谭怀宇老师，是一位行者世界遗产导师，至今已经到过50多个国家和263个，估计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慢慢的增加。世界遗产曾经环游过世界，谭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先问您一句，这263现在我是不是可以稍微再加几个了？ 不可以，那个 已经 太难了。 哦， 对于我来说，每一个世界遗产增加的每一个数量都是特别艰辛的。 哦， 所以我今年就是去年年底，就是几个月前就是这个数字， 嗯， 不可能再增加。包括中国有些地方我没去过，我可以很容易的去，但是没做好准备，不能去。 哎，那这个所谓的准备是要准备什么？ 比如说如果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你得把背后的文化都给搞清楚。 哦， 就是上课那预习必须把预习预习好。如果要是世界自然遗产的话，就得把季节选好， 对， 最好的时候去。所以有的时候这时间过得好快，一年一年的数字呢增加的挺难的。 哎，今年会有什么计划吗？ 我呀， 对呀， 我10天以后去英国。 好吧，好，不再听了，要又羡慕了。 今天就别很聊这个，真的，下一个更厉害啊！这是李荣北老师啊，已经坚持17年，一路走过了40多个国家，而且呢，他非常享受目前的一个工作状态，既是工作，也是不忘初心的继续前行着。欢迎李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荣北。 好，欢迎欢迎欢迎二位。 嗯， 哎呀，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文化感特别强， 没错， 而且也引领大家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您外出旅游的时候一个必去的，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必去的。 嗯， 就比如说你想了解这个国家，想了解它的历史，其实去这儿就对了。 嗯， 而总比你说哎，走马观花啊，上车什么下车什么，要比那个深刻许多。 嗯，这就像谭老师刚才说的，之前要做的攻略，之前我们可能一般聊的话，我们做攻略，比如说到那边我吃什么呀，去哪个比如说什么影城啊，或者是什么乐园呢、啊、还有包括这一路我怎么坐车呀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攻略呢，可能是文化攻略，或者说是博物馆攻略。 对， 当您到了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时候，哪些博物馆里的哪些艺术品是您不能错过的。同时呢，可能今天我们也会聊到很多国家的一些您可能之前少有所闻的一些文化的有意思的东西，今天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好不好？ 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主题内容。实际上呢，旅行和旅游之间有一个区别，就是旅行有一本书，而旅游你不用有。 啊，对， 是吧？ 是这样， 必须得有本书，尽管现在手里都有 APP， 但是 APP 你也必须得有。 对对。 然后呢，旅行的收获呢有多大，完全在于你开始的准备工作，准备的课，就是作业做得怎么样，就跟一个学生一样。最终旅行呢，是一份答卷，是给自己答的答卷，而不是给任何人的。所以旅行做准备，做准备，看好了书以后，到那儿之后，当这个环境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实际上那是真实的。以前呢，看书呢，那叫知识，我们看到的实物呢叫见识，知识和见识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是， 所以呢，等到见识这个层面的时候，我自己就悟出这么一个攻略，就是你到哪儿先把他的博物馆看了，你就不傻了，一定就弄明白了他的历史什么的，全都明白了。 嗯， 然后你再去其他的景点什么的，那就自己给自己就加分了。 嗯，好。哎，那想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想先问问二位啊，就是从最开始出国的时候就说好，每到一个地方我必须要去这个博物馆要去看，还是说啊，以前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啊，可能有什么东西是侧重的，但是突然某一时刻看了一次啊，比如说当地的一个博物馆，哦，看完了以后突然就觉得很重要，以后必须要看。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吧，他们比如说出去啊，出国呀，旅行啊，有很多的目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我就是去放松的，走哪儿算哪儿。比如说以海岛为主，那海岛那儿可能绝大部分是没有博物馆的，有可能会有一个小的那个建筑啊，里头有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的图片，也仅此而已了。但是以放松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呢，就美食之旅啊，只要去，比如说去法国啊，我一定要在法国，比如说吃他那儿什么海鲜的大拼盘啊，要吃那个蜗牛啊等等。但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那个地方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去美国好莱坞， 嗯， 啊，比如说去那儿迪斯尼，类似这种，嗯，方向不一样。但是还有一部分同事呢，就是哎，去之前看，哦，这个地方正好有什么什么歌剧的表演，我一定要去。 嗯， 或者说哦，金色大厅有什么，或者说啊，正好在博物馆现在要展出梵高的什么，哇，哦，太好了，我一定要去。方向都不一样，每个人。 嗯， 那二位呢？ 我觉得事先做功课和准备是一定要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巧遇都不知道自己遇到是什么。 对 对，是这样。我这么理解您刚才说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旅游是一个大类，里头分好多个分类，比如说休闲，度假，猎奇，探险，等等。就是咱们这次我觉得应该是一次文化主题旅行。 嗯， 所以呢，如果要到海岛的话，那地儿没有博物馆，您需要的是潜水的潜水证，需要水下相机。 对， 然后呢，那你也做准备。如果去一个地方，如果要登山了的话，这个你准备好身体，准备好那个这个氧气瓶。 嗯， 这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每个人可能最终那个喜欢上旅游，喜欢旅游多了以后，他会知道自己我喜欢什么，或者是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去得了这儿，我去不了别地儿。 嗯， 啊，所以就是这样的。 现在 所以 很多人其实不喜欢就是旅游两个字，就是大多数都说我要旅行，为什么呢？就觉得旅游嘛，有点走马观花的意思，就有点知名景点的一个打卡之旅。 旅游是个产品， 嗯， 旅行是生活。 嗯， 所以这个中间是有这么分类的差别。 好，那这样吧，捡大家耳熟能详的先问二位吧。 行 行吧， 行。 咱 们先去哪儿？ 你最想去哪儿？ 我最想，哎呦，那忒多了。 哎呦，别， 真的， 从头的开始说， 忒多了。我特别想去看鲸鱼，当然跟博物馆没什么关系啊。 哎，鲸鱼跟博物馆有关系 啊？有啊， 哥。自然博物馆就可以了， 大鲸博物馆啊。咱们我觉得要去的话，那就去一点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 哎，你刚才就说到鲸鱼，我就从鲸鱼跟你说博物馆 哪儿啊？ 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博物馆，因为馆藏量800万到900万件，但是这只是现在的大英博物馆，成立日是1753年，然后成立了，有一哥们儿有好多东西，说我半捐半卖的就给他了，然后后来英国国王又捐了一批，那时候大英博物馆啥都收，一切的，然后那个有一门科学叫博物学，博物馆和博物学是之间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大英博物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咋办？于是大英博物馆把自然部分割出去了，那部分叫做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以它是大英的割出去那一部分，然后呢又大又大又不成了，又割出去一部分，那部分叫大英图书馆，所以大英博物馆已经割出去两部分了，所以现在走到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伦敦那个自然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以后，进了大厅以后，你什么都没看见，就看见天上飘着一个大个的一个骨架，然后呢读这个，这就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 抹香鲸， 最大的动物，你回答正确，就是这个，有多大？比恐龙大， 嚯， 比地球上任何一动物全大，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特别大的，就飘在上面， 一个完整的标本， 完整的标本， 哇， 所以这就是英国这几个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他一个弄完了以后，他得分出一部分，等到法国卢浮宫了，卢浮宫也是得分的，他也不成了，而且卢浮宫他不能往外盖房，大英博物馆还可以往外盖房呢，我收到一批文物，哎，我往外盖一个大厅，再盖一个大厅，卢浮宫人家本来就是宫殿，盖就盖成这样了，怎么办？割出去一部分，所以在卢浮宫里头没有东亚的一件东西，所以都到集美去了，所以有一集美博物馆全是亚洲的，是这样的。 好， 哎，今天啊其实特别像咱们大家伙一块儿在做攻略，然后两位呢是以导师的这个身份来帮着我们一块儿来做这个攻略，因为可能说到大英这个太著名了啊，可能去过英国的朋友大多数那必须要去的地儿，但是说句实话，去过和您真正去花时间去体验它、体会它，可能还不是一样的，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每个人逛博物馆，可能有的人说，比如咱们就拿吴哥窟来讲，有的人说去哪儿了，哎呀我的天，什么呀，这不全是这样吗，逛了一个多小时啊，全是这样，有的人就说我在那儿待3天3夜都觉得不够，就觉得我哪么一辈子在这儿，我可能都不一定能把它全部研究完了，所以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今儿咱们就来先从大英开始，咱做一个攻略，比如说大英您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您去大英博物馆要注意点什么，一开始您得准备点什么，好不好？ 对对对，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做了点准备，带了点明信片过来。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什么样？这样。原来大英博物馆不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他把那个天上那顶棚弄成玻璃的了。 哦， 让英国人爱干这事儿。在1851年的时候，英国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博览会，叫万国博览会。然后他做那个建筑。叫 Crito's Palace， 水晶宫。水晶宫实际上是晶莹剔透的，但是实际上它当时用的是钢筋再加玻璃。然后那个英国人就是一直爱干这事儿。等到晚上了，这个景象是不在这明信片上谁都看不到的，因为这是航拍。 对， 这个伦敦是不能有自己那个小什么小飞机，四周 上不 大江。那个飞不起来的，所以这个晚上特别漂亮。这个白天呢，不用说，它是一个新古典主义建筑，因为它那个年份，盖这个年份正是19世纪，那时候有，后来旁边又盖出好多去，但是它那门脸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神圣的， 竖了好多罗马柱哈， 好多罗马柱。晚上呢，这个英国啊，由于这个英国的这个纬度比较高，所以呢它冬天的时候黑得特早，所以我去上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 冬天去，哎呦，黑的可早了。所以这景象就是带灯，这谁都能拍得到。 嗯， 然后等到进里边，里边就能看到了，这叫大展院。这是就是2000年时候修的，里边那个就是特别透光性特别好。 嗯， 白天夏天，因为有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夏天去的，那个阳光照射特别好。它上头有一个原来是大英图书馆， 哦， 好漂亮， 很漂亮。 然后那个大英图书馆，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呀，就自己搬走了，又改出一大片房子来。所以每年的新的全世界的什么刊物杂志什么的，他们都自己收集一套，所以这数量你知道，这个会爆炸的。这就是王伟老师上次看到的景象。 对， 埃及厅， 对， 埃及厅里头，就是因为毕竟日不落帝国曾经和埃及和印度都有过密切的联系，包括法国对这个埃及学的研究做过很多贡献，比如说这里头不能错过的第一件文物罗塞塔石碑。 哦， 这虽然我拿到的这是一个木质明信片，但是罗塞塔石碑是每个到那儿游客，不管你走马观花，还是怎样，到那儿都不能错过的。因为古埃及这个文字已经没人知道了，但是罗塞塔石碑呢，就是当时英国和法国打了一个七年战争， 嗯， 然后当时拿破仑去的，带着军队，还带了200多学者，然后到那儿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分三段，第一段叫埃及圣书体文字，方的象形文字，第二段呢是埃及草书体文字，第三段希腊文。然后呢，这个埃及希腊文还有人认识，但是上头那两段已经没有人认识了。 嗯， 所以呢，就是那打那七天战争呢，最后打完了之后，好多文物都被法国运回巴黎了，所以现在都摆在卢浮宫里边。但是这个罗塞塔石碑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这两国商量了一下，这是战争中的一件什么东西，最后呢，英国这个把这块东西运走了。法国呢可以拿这个的影印件。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奇怪，这1801年怎么影印呢？ 拓印的。 拓下来了。然后呢当时呢法国有好多埃及学家就来破译这上面的文字。因为他用的是象形文字，中国也是象形文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楔形文字啊，它不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间是有关系的，可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有人就盯着罗塞塔石碑就研究，后来发现这上面有三个地方的名字是画圈的，画圈的地方部位正好是在这石碑的这每一段文字的最后面。希腊这个文字正好人认识，然后呢这个文字被破译了，叫托勒密。托勒密呢就是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统治埃及的这么一个法老，托勒密。这个下头画的这圈是托勒密，上头这两个画的圈是不是也是托勒密啊？ 嗯， 我们会推论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就用这个就发现，哦，那圈里的象形文字发音是托勒密，于是就被破译了。就从这上头第一个线头就被破译了，埃及文字是表音文字，中国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 嗯， 所以就从这儿开始埃及的古代的文明被一幕一幕揭开了。所以罗塞塔这名字现在在电脑界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钥匙。 嗯， 这就是罗塞塔石碑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然后到那以后谁都得要看罗塞塔石碑。然后呢，如果到那以后，我推荐大家买这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4磅， 不到40块钱吧。 啊，你就是认为英国人的4块钱。 对对对。 关键是它可以寄。 嗯。 背后是一个，它是一个异形的。 哦。 然后你贴完邮票，贴的邮票是它这按重量算的吗？ 这还是个木质的感觉。 对，这是木质的。 对。对， 所以这是推荐给大家第一件不能错过的。 就是纪念品商店一定要买的一件东西。 对，如果您去了以后 这故事你能比我讲的还精彩，一定的。 我发现唐老师这个先没往里走啊，一进去先进纪念品商店， 没有没有，是看完了以后去。 这之前和之后都有道理，因为能上明信片的 一定是最有名的，最值得看的， 必须得 是吧？ 然后你就着急找去，这是一个线索呀， 对、 嗯、对吧？然后你到里头会发现，哎，我喜欢这个。我让你再紧急再找， 嗯， 这个就是一个攻略， 嗯，好 像陆子野，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太好了，七月份就要去英国， 嗯， 所以正好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哎，听介绍，不列颠的博物馆，哎，正好可以感受一下， 对， 然后您去那儿也会有一个重点，因为看到那个明信片，我就想起来了，因为好多年前我去的时候，还好他们没有歇业。啊，因那儿经常因为种种原因，他老关门， 一点都错都没有。 对，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英博物馆33号展厅闭馆。 对， 然后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每一个名词不用想，是因为我去过，我拿腿学的。结果那33号闭馆，我心就直接碎得跟肉馅似的呀，然后这个很难受。 所以做这个攻略呢也很重要，您提前最好先查一下， 对，查一下， 对， 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展？ 对对 对,、 啊、 对, 对， 所以这个是给自己做的一件事情。 是的， 嗯， 而且你看明信片，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 嗯， 因为实际上那里真的好大， 嗯。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比如说哎呀，两位老师人去，人可能有方向有重点，人也能看得明白，或者说你提前做了准备，没关系，你就算是一个小白，你去那儿以后会有那个耳机带着就可以走， 对对对， 您到哪儿的话你就直接拨开，它就可以同声传译的、 嗯、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关键就看你在那边花多长时间了。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反正我个人认为，你要是一边听他的讲解一边看的话， 一定收获大。 哎，一天时间不太够。 对，那肯定不够，有可能一辈子都不够。真的，你说我要把这个破译了，我翻译成中文，人后来说，哎，不用你翻译了，其实已经有了， 是 是吧？那好，一开始呢，咱们跟着这个谭老师一块逛的是这个不列颠博物馆啊、 嗯， 原来也叫大英博物馆啊。现在呢，一会儿我们接着再逛，因为我们今天要逛的国家有很多。刚刚说了，两个人加一块有90个，我估计可能肯定会有重合的啊，可能至少咱们得逛个30个国家，不得有30个国家 会累死人呢。 慢慢来吧啊，今天我们的旅途很长， 捡筹的说啊， 有的时候捡筹的。 对，哎，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曾经去过的记忆深刻的博物馆，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震撼的那种感觉的话，如果能用文字表述，希望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媚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日至16日，带上家人去3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泊、琥珀蜜蜡、紫砂手工艺品、矿金矿标等精彩亮相。 春天到，去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3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尤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好，感谢您，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嗯，好的 好的。 嗯，大家都特别关注这次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大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嗯，目前来看呢，冷空气的前锋呢已经到达了我国的内蒙的东东部地区，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将影响到冷空气的前锋，将影响到本市。冷空气的前锋呢在与这个偏南暖湿气流在交汇的时候，这个有共同作用，这样呢就会形成降雨天气。预计在明天早晨，也就是今天后半夜，明天早晨的5点钟前后，本市自南向北呢将出现小雨天气，而且这个降雨天气呢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就是明天一天就是阴雨天气。降雨的结束的时间主要在明天的傍晚前后逐渐减弱，在20点的前后呢逐渐结束，自西向东逐渐结束。所以整体来看，这个降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总体的雨量并不是很大。总体雨量呢预计呢累积呢不超过10毫米，在南部的大兴和通州等地区呢可能会达到10到15毫米。总体来看，明天就是阴雨绵绵的一天，然后气温呢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只有11度，所以总体来看明天就是一个阴雨天，然后气温天气呢是比较阴冷的，大家外出呢出游都要特别注意这个，适当的多加一些衣服，要注意防雨。明天的早高峰和晚高峰都会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尤其是明天早高峰影响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呢这个早高峰出行也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那后天呢也就是14号，这个雨过天晴，将迎来这个冷空气的主体的影响，将刮起这个比较明显的北风，预计呢北风有5-6级，阵风呢可达7-8级，这个风呢还是阵风，尤其7-8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外出呢也要做好这个安全防护吧，注意这个安全。然后就是周日15号，在冷空气带来的风雨过后呢，天气呢就变得比较平静了，基本上天气转晴，风力也不大，最高气温呢回归到20度左右，适宜大家出行出游。总体来看，就是周六周明天后天两天呢，先降雨后大风，所以那个大家呢安排出行都要特别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就是在北京的周边以及咱们华北还有西北的地区呢，还有包括我们的南方江南，都会受到这次冷空气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移动的影响，都会出现这个降雨天气，尤其南方呢还会可能会出现这个大雨到暴雨，而且还会有雷电大风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如果去南方出行，还有去周边北京的周边地区出行呢，也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做好这个准备。主持人， 好的，谢谢尤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那我们明天继续连线。 好，再见。 再 见。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的由西向东，还有西三环的丰益桥到苏州桥的由南向北，这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还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还有学院路的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的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是一趟文化之旅，带大家逛一逛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有两位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逛，首先请到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李荣北老师，欢迎您。 你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刚刚跟带我们已经逛了这个不列颠博物馆了啊，我们的谭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对， 有一个咱们没说哈、啊嗯，说了要有几个必看的点儿啊，图书馆呐、啊，包括您要去看那个石碑啊，对不对？还有就是比如饿了怎么办呢？ 饿了好办， 吃点什么？哪有什么好吃的？ 哪有博物馆里头没有咖啡的？ 咖啡，对 对、哦，一定是有咖啡的，但你不能期待太多。 越喝越饿呀， 那得接着起来看呗。 精神食粮。 对，这事儿，那个小北他那个去博物馆应该比我还多。 是是是，哎，大英，您如果要是去的话，一般都会先看哪几个馆？ 我觉得大英博物馆还是突出它的那种广博性吧，就是你进门按顺序走。然后就关于吃的这方面，我觉得通常反正要让我自己去的话，我都提前带的进去。 哎， 对，因为你真的看上去的时候、 哦、 你就没有。 是，这是真的。 对， 我去大英博物馆呢，一般呢拿出一整天，然后呢你说这带吃的我就带吃的，因为那个时间太宝贵了，抽不出身子来吃东西去、 哦、 然后呢吃东西还小排队，不是排大队，就排点小队，但是时间这个在里头时间刷刷的， 是 啊， 总感觉怪怪的呢。你边看着这石碑，边吃着烧饼夹肉，不合适吧？ 烧饼夹肉那一定是没有的 哦。 但是呢， 烧饼夹薯条有吗？ 卢浮宫是这样的，卢浮宫能坐的地方特别多，因为卢浮宫就是那个它那个宫殿，它不是一条走道吗？就是这一宫那一宫，卢浮宫就完全是那样的。就走到哪儿呢，就是 中间 就坐那就行。你要是真喝个咖啡吧，那是个情调，然后呢咖啡上人再给你弄出一个什么树叶的形状，哎呀，那多好，那好死了， 那叫拉花，真是、 啊、对，拉花，这是这个 卢浮宫跟那个大英的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嗯、啊，对对对，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大英呢是收藏的全人类的文物，全人类，它是从这个，它有一件文物是公元就是到现在是3万年， 哇、哦， 3万年，咱们说起来那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肯定是旧石器，旧石器时代是什么呀？是打制石器，还不会磨呢，真打制石器，那时候他们用那个驯鹿的角雕了两样。什么就是那个小动物， 驯鹿的角雕了俩小鳄鱼， 小鳄鱼，对对对，小鳄鱼、嗯、然后呢还有一件是13000年前的，然后他是拿驯鹿的角雕了一个猛犸象， 嚯！ 然后呢，那个三万年那个呢，我没见过，因为那个时代太久远了。那是在法国发现的，在一个石屋子里发现的。然后那个东西为了保证它的完好，平常得恒干恒湿，得放冰箱里头，平常不展出。 哦 所以那个太久远了，而且它是驯鹿的脚，驯鹿的脚是有机，后来就是死了以后它变成了，对对，变成这样的、 嗯、 那个还是能见到的、 哦、 而且大英博物馆呢馆藏呢是800到900万件，展出的东西没有这么多， 是的， 几十万件， 是的， 所以它老换， 是的是的，所以你要提前做一个攻略嘛、 嗯、 看你最感兴趣的那些东西它是不是展出来了。 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而且它一定是有主题的。 对。 因为好多年前我去的啊，但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刚才还在跟两位专家老师我们在交流。 嗯。 我说第一个呢就是在埃及馆的，就是看到它有一个石像特别高，那相当于从一楼哇一下顶到三楼， 嗯， 那么高， 嗯， 是一个那个 法老 啊， 那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雕在埃及第十八王朝，然后那个雕的特好， 真的， 雕的特别好， 特别大，放在馆里头， 馆里面， 让我觉得特别震撼，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因为那时候主题大概它就是要热爱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然后它都是拿一些。物品摆了一个特大的一个长条桌，特别大那个长条桌，然后上头是拿玻璃盖的，然后那个长条桌里头放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火柴呀、火柴皮呀、 嗯、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摆出来、 嗯、 然后希望大家比如说不要伐木啊，然后要热爱环境啊、 哦、 就有那么一个展、 哦、 就大概是在出口的位置吧。 您说那 个 是等于是一个特展，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印象也很深刻，因为那个桌子太大了。 对， 哇、哦，有意思。 你们在说的时候啊，我脑子里边其实在设计，就是怎么能够让它更好玩，因为现在吧，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啊，可能没有这个岁月的积淀也好，或者他们选择不太一样，出去玩呢，大多数是去一些比如影城也好啊，或者乐园也好啊，去博物馆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多。只能说相对啊。 然后呢，我得赶紧打断你，因为这脑子跳跃性太强。刚才问的问题就是大英和卢浮宫之间有什么差别？ 哦、 对 对 对 对。 大英呢是收集全人类的，你要到大英里头找艺术品去不太多，但 是都是生活用品是吧？ 不是不是是文物。 我就是说过去的人用的那些东西。 他收集了好几座大城。比如说帕坦农神庙上头那个、 哦、 那个雕刻，还有呢世界古代东方七大奇迹之一的莫索拉斯陵墓、 嗯、 这陵墓已经没了，等再去那个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到那儿之后看到的是这地儿给拆了，在海上建立一城堡，但是他当时在那上头雕刻的就是那些浮雕现在都在大英博物馆呢，大英博物馆里一大厅整个全是这上的雕刻，你就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就是土耳其当年可是希腊范围之内的那个城市，然后他们刻的是什么呢，是希腊人和那个亚马逊女战士的那个战斗，最后两个那个希腊的男子就是挥着宝剑，不是宝剑是剑啊刀啊，最后有一个亚马逊女战士倒下了，就是他的身体倒下了、 嗯、 就代表他失去平衡，就是要完了，失败了，但是这时候两个那个希腊的那个战士杀就是马上就要砍他， 嗯， 这就是亚马逊女战士团灭的最后一幕， 嗯， 因为在此之前全是一对一，到这是两对一， 嗯， 所以当时在莫斯拉斯陵墓上讲的是这个故事、 嗯、 那个古代东方七大奇迹你根本就能看到几个，能数得出来，有好几个人看不到了。 对、 嗯， 可是莫索拉斯陵墓在大英博物馆， 就是能看到， 所有都在这儿，仅、 嗯、 存的。 真的，就是用咱们两个小时一整期节目要说的话都没问题。 对 对对，所以咱们还是要走马观花。那接下来我要让小北老师帮助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相似啊，他说了，各位好，我2014年去美国签证，10年的。哎，有10年的吗？ 有了， 有，好。他说呢，我要是今年再去美国，除了订机票以外，还要办什么手续吗？ 这个签证是不用再重新办了，因为现在有十年期的嘛，所以他出发之前呢，需要在美国的那个移民局网站上做一下登记，他要登记一下他去美国的一些相关信息就可以了。 嗯，就也有可能在这个登记上的，你有一些原来办签证的时候，现在哎内容不太一样了，要改变的，要在这上头填是吧？ 对，要有补充，而且这个稍微有点麻烦，就是它是英文的。对，所以可能需要他、 认真一点，千万别填错了。 是的， 就是该填 yes 别填 no 就行啊，是这意思。好， 相对于简单多了啊、刚刚我还说去博物馆的相对人少，我说年轻人少，很多朋友都来了啊。比如说京说了，我就喜欢逛博物馆，几乎每半个月就要抽空去趟博物馆。北京的几乎都逛遍了，国外的像卢浮宫、东宫、大英、埃及。德国的森根堡，还有梵蒂冈等等等等，但是他最爱的还是中国的殷墟， 啊，殷墟， 哎，说去了很多次了，尽管也有些人说殷墟好像逛起来差点意思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说作为中国文化第一个有文化考证的都城，它的甲骨啊、殉葬坑啊、妇好墓啊等等都能够给你带来无限的震撼。 是的，像另外一位听众冉先生说，我到过的博物馆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个人的喜好啊，比如说有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啊、历史博物馆啊、自然博物馆啊，这些都去，然后包括像我国台湾省的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馆啊，他说去两次 故宫博物院， 哎，博物院，然后包括俄罗斯东宫博物馆呢，啊，包括什么成都的杜甫草堂啊，包括武侯祠啊，河南的南阳汉画呀， 嚯， 啊，包括四川三星堆呀，云南腾冲的火山地质博物馆等等吧，他说都去过，他说哇，都非常的喜欢。 哎呀，说到博物馆，很多朋友也很感兴趣，比如 Ducky 也问了，说那个他先说的是吃的啊。说到那个咖啡店，咱们国博里边咖啡店还有茶叶和茶壶呢，多大气啊，是吧？我要问一个问题，卢浮宫和咱们国博比哪个更大呢？应该还是卢浮宫更大一些吧。 是这样的，那个卢浮宫呢800年历史，然后呢它要说个大小比面积的话，这是一个上网上查就行了。但是馆藏呢，一定是卢浮宫更多， 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因为卢浮宫收集的还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它是，刚开始它要收全人类的嘛，但是它装不下了。所以他分出去了，把整个把东亚就给分出去了，包括后来的油画也放不下了，后来放到奥赛博物馆，奥赛博物馆是办过世博会的一个地铁，所以他就是太大了，他没法装了。 那来吧，就着这个这位听众朋友问的这个，咱们就走到卢浮宫呗 ， 卢浮宫， 两位谁先说？小北先说。 卢浮宫，我觉得既然到欧洲的话，这个全人类的确实很宏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觉得卢浮宫里面可能让大家更感兴趣的还是从文艺复兴以后的这些啊，因为这个作为西方人创建的这个雕塑也好，美术作品也好啊，虽然尽管跟咱们中国的这种文化背景传承不太一样，但是呢它可以更好的体现出来西方人对于这种审美的一个这个看法。 是的，就是我去卢浮宫去过两次啊，然后每次感觉都不一样，或者重点都不一样，而且我第一次去因为太大了，所以我就捡那重点的看，就比如说那个无臂 猛男、 哎，无臂，哎，无臂美人的那个雕像啊， 哦、美人啊， 啊，哎，是无臂美人的雕像， 断臂， 对对对，然后包括那个大卫的雕像啊，然后包括那个 胜利女神， 那个、哎，对，包括那个就是举杯子的那个，啊，就那洗澡。 那是 啊，就那个 好， 很多洗浴中心都有那个， 啊、对 对，然后就这些很有名的，我去看。第二次呢我就不了，因为这些地方的人特别多， 对， 然后我就带着那耳机，然后就捡我觉得特别漂亮的，感觉特别大的，后来发现哎呦不行，待两天都看不完，因为那儿呢就像两位老师说的似的，你在那里头是一种享受，你不光平着看，后背这儿或抬头，我天哪，顶上也有，就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在那里头大家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孩子们 我怀疑应该是热爱美术啊，或者是美术学院 的，做那画画是吧？ 都在那临摹， 临摹 全是， 嗯， 就你一到那 席地而坐， 是是是，你就觉得哇，艺术氛围特别浓， 嗯， 就这么一种感觉，而且一看明信片，我们觉得哪个都应该买，真的。 对对对，然后那卢浮宫，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小北说那我就挺同意的，卢浮宫是这样的，它是宫殿改的，那个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是大英，1753年，卢浮宫可比大英早，是因为它那建筑早，就比如说那个咱们故宫似的，咱们故宫这个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日和故宫有它这不是一个时间，然后卢浮宫呢它收集的有一些东西呢是文物，是重要的文物，比如说我去那儿有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豁然有一块大黑石碑在眼前立在眼前的时候，这就是上中学教科书出现过的汉谟拉比法典楔形文字，然后我当时那个就带的镜头不够广角，就往后退嘛，就想把它全拿下来，但是最后全拿下来它也是个黑家伙，就根本看不见里头的细节，但是它是你成长过程中心灵的一个标志。然后刚才咱们说大英那个里头有好多埃及的东西，那当时那个拿破仑一世带着部队还有这个200多学者到英国，不是到那个埃及去，运了好多东西回来，主要都是到那边。而且呢埃及学是法国人创造的创立的，那个像那个商伯良啊，这些人都是埃及学的，就是最有成就的这个人物，他们研究埃及研究的是最深的，所以卢浮宫里头有这一堆东西。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会知道这个法国的历史，法国有一特有名的皇帝路易14。路易14呢那个时代就是你说的那个文艺复兴之后。但是路易14他相当于中国的哪个皇帝呢？乾隆。差不多是时候，时间差不多。路易14呢喜欢的一堆东西就在那儿一橱一橱摆着的。然后呢当时我看完了以后，我突然间领悟到一个词儿，就是啥叫新古典主义啊。乾隆就干了这个事儿，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什么呀？刚才咱们说到的殷墟，殷墟全是青铜器，青铜器上全是兽脸，找眼睛就行了，就能找到那个兽面纹啊什么的。后来乾隆就把这些东西给弄成陶瓷了，新古典主义。人家路易14也干这事儿，新古典主义，把好多比如说伊特鲁利亚什么希腊罗马的东西给变成他这时代了，新一下，新古典主义。 哦， 所以这就是东西方之间的联系。 这就跟两家人啊就是攒东西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啊，我攒东西呢是我喜欢收藏，我东家拿一个西家抢一个那儿弄一个，但是跟花花不一样，花花人家祖辈上就是有历史积淀的， 嗯， 像咱们这儿就是有花花这种的有历史积淀的。看那边呢你会发现走着走着走着，哎呦这怎么这么熟，特像我们那青花瓷儿，它就是。 这个青花是这样的，我最后一次去那个上次去法国呢是去卢浮宫以后呢找这个我喜欢中国陶瓷。中国嘛，瓷国呀，我们就叫 China 呀，所以到那之后找这个比中国更源流更早的东西，咱们老说元青花元青花，中国唐代就有青花，所以现在他们现在不是打捞沉船吗，那沉船上的好多好多都是更时代更久远的，然后那个陶瓷，这元青花是咱们来说是最有名的，可是元青花怎么它就牛啊，它有两点，第一点它的材料叫苏麻离青，苏麻离青是从西边运过来的，所以这个在宋朝的时候苏麻离青运过来不通畅，等到元朝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这个好几个韩国吗，什么伊利汗国窝阔台国什么全是这种国吗，这个运输通畅了，材料就进来了，苏麻离青跟咱们现在用的青花不是一个材质，出来颜色不一样，所以这个材质保证了。第二，元朝呢是一个专制国家，凡是做这个青花呢，第一体量特别大，第二只给皇家做， 所以呢，他做出的东西都有带有皇家的这个标志的，什么标志呢？图文。所以这个图文不是一般的图文，就看这两条，两条一下就能判断出来这是不是元青花。 对， 所以呢，就是比这更早的，就是他们那个波斯早就做青花了。我就找，哎呦喂，卢浮宫是个迷宫，它上半层下半层什么，它就是个迷宫。你要不拿一个它的地图，你就瞎在里头了，老走回头路。 对，跟 loft 似的。 对， 超大 lofter 是一 lofter， 这词儿用的特别。 因为我每次出去的话，我自己都会做笔记。就比如我在哪儿拍了照片，我当天比如回酒店，我都会图文并茂，把自己听到的和学到的东西我都会记下来。因为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变成走马观花了。但是呢，我倒是建议啊，我只是建议，如果您要是去卢浮宫的话，建议您比如说自娱自乐似的，您可以看看达芬奇密码这本书，看了之后里头有一些知识点还是可用的，但是很有意思。然后另外呢，我就记得我在法国的时候可有意思了，然后听当地的朋友给我介绍，忘了是大众马小众马了，好像是小众马，然后他们就对建那个埃菲尔铁塔特别不屑啊，就一直骂说这什么玩意儿啊，那大铁器跟我们的这种文化什么什么都违背。好多人都说哦，原来他是不支持盖这个的。但是后来呢，那时候也有记者呀，突然发现哟，因为埃菲尔铁塔应该是在四层还是五层，那儿可以喝咖啡。 啊，对对对， 发现哟，他坐那儿喝咖啡，看整个巴黎的夜景。后来说，哎，你不是讨厌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就因为很讨厌他，所以要感受一下我有多讨厌他。很有趣，很有趣。 这事儿小北肯定好多去的多嘛。 其实他当时那意思就是说，只有在埃菲尔铁塔上，我才能看不见他。 他在其中了。哎，就类似这样的事儿啊，你只要去那边，你感受啊，学到了，你都觉得应该记下来。真的，真的 是是是。哎呀，我只能听几位来聊。 没有，我告诉你啊， 没去过。 你好好幸运 啊！ 你要再去那个卢浮宫的话，至少这几样。这几样，一个是汉谟拉比法典，你不会去。 啊、 刚才维子说这一路，什么胜利女神等等， 对对对， 全不会去。 要看， 对对对，然后呢，都不错过了，您收获特大。 是吗？好嘞啊！一会儿我再跟着几位一块儿溜达啊！咱们也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的这个队伍继续向前。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你再敢骂一句，你要怎么着？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试试？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给我马上滚！永远别再让我瞧见你，上这儿找便宜来。 祥子，你等等走。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

博物馆。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带着我们一起逛博物馆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谭怀宇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谭怀宇。 还有一位呢是李荣北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荣北。 刚刚说了两个应该最有名的， 很著名， 对， 很著名。包括咱再补充一句啊，因为咱们刚才说到了卢浮宫，然后你看您谭老师专门拿了一本中文的， 中文的，对， 说明 现在都有那个，这个一般是十欧左右，这是我第一次去卢浮宫买的，这上还标着呢，八欧。 现在涨到十六了， 是吧？这你特有发言权。 有没有变厚啊？ 基本上没有， 没有 哦。 但是一定会有成本的增加啊。 对对对。 然后呢，买中文的就是没有语言差别的，会更好一点。但是你要能看得懂原文就看原文，要能看得懂法文的更好，是吧？因为卢浮宫的标签都是法文的，所以到里头得，你要是像我只懂英文，我得猜着那什么，猜着看啊。 对。来，那我们也得问一下小北，在卢浮宫里能吃什么呀？ 我觉得到法国肯定还是咖啡为主啊。而且这个吃的话，法国的甜点这个是在不光欧洲啊，全世界都很有名。你看咱们现在网红食品那个马卡龙是吧？ 然后 你在那个里面，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脏脏包呢。 那不会。对，所以在那儿其实选择还挺多的。 哎，那你比如说，像我去过，比如说像小胖他没去过，比如说他到那儿了，他那意思说好了，我到此一游，但是呢，我想买点有纪念性的东西回去。那你建议他在卢浮宫买点什么？因为肯定有纪念品商店嘛，他恨不能买的全是钥匙链或者冰箱贴吧，那这个相对有点 low。 一般我都买那个， 还会有别的，还会有别的。 我觉得既然到了这种世界级的博物馆，那肯定是要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展品的一些，包括画作的临摹。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你真的东西咱们肯定都不可能去接受，你有钱他也不卖。但是呢，在家里边啊，你说这个画作放在自己家的客厅也好，就是一方面是代表你去过了，再一方面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可以用这种艺术的氛围一直在滋养你。对，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就记得我去那时候，他有卖那个蒙娜丽莎的拼图，有拼图，然后那还有卖各种各样的笔，木头的呀、或者什么的，那各种各样的笔，这个是有。但是现在好多年了，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会变成 什么样。现在你说那拼图啊，就没多少块儿。不是那个好一千几百 啊， 特别少的一个块数，但是它确实是人家有版权的。然后呢，卢浮宫的这个文创产品开发的特好，但是就我来说，旅行呢可能有几样东西总是要买的。第一 ，postcard 明信片，因为明信片是你可以展示出来的，你可以送人的，然后你可以研究，还可以寄。所以呢，这个明信片是不能取代的。第二，徽章，就是现在咱们不都有那个胸牌吗？所以胸牌上挂几个这个徽章，那这个有范儿，是吧？所以到这种博物馆一定要找这个，徽章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是个建议啊。然后其他的，它会有特殊的，咱们想象不到的那些产品，什么冰箱贴，刚才说的啊，必须得买，是吧？就买一个，就贴的那冰箱都不散热了，一直到那程度啊。 没有，就贴的门变形了，太沉了。来，那咱们走马观花似的，已经去了两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了。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因为这大个儿的话，说世界前三，就是第三个叫大都会，大都会那轻踩一下吧，因为大都会也是天大。卢浮宫、大都会、大英这仨博物馆不一样，收藏东西不一样。因为那个大英博物馆咱已经说了，它大到得割出一块又割出一块。卢浮宫呢，也虽然也割出一块，但是卢浮宫呢比较偏重于艺术，然后那个卢浮宫有皇家背景。大英没有，大都会也没有。然后大都会呢是全收，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古代亚述王国，它那个城门有两组，一组在大英呢，另外一组就在大都会， 所以大都会里头好多好多都是重量级的那个这文物，都是也是一个城一个城的。比如说大都会里头有一个埃及的一寺庙，整个就在里头，你在里头你可以 touch， 你可以摸，还踩，你它就让你从这过的。所以呢，到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条，就是我们的见识是什么呢？我们触摸过，这个摸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感受。 历史， 历史，对，你不摸，比如说陶瓷，你不摸，你没上过手，跟上过手就不一样啊。对， 不包浆。 对，包浆，专业。然后这个刚才说这是前四大，前三大。如果有一人说世界有四大博物馆的话，一定是排名第四说的，我第四，所以是四大，但一般来说就是前三大，就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两个博物馆，就想接着跟大家说的，一个叫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这在伦敦，一个叫梵蒂冈博物馆，这个在意大利的罗马，这俩博物馆也是巨大无比，但是他们的特点是偏重于艺术。梵蒂冈博物馆是教皇收藏的博物馆，它是断代的，它就断在了文艺复兴大概那个时间前后，后头它就不收了，所以它都是往前的。另外它不收亚洲的东西，所以呢这个范围就是这样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呢，它不侧重于时代，但是它收的东西甚至于是2018年的东西它还收，所以里头有好多首饰，那服装都是特时髦的服装。但是人家为什么是这么牛的博物馆呢？就刚才我跟小北说，那里头米开朗基罗的真品哈，十件， 哇， 太难了！ 直接我看完了以后，每个标签都是米开朗基罗，尽管那也是大卫，是个不是那个这个 在雕像 是雕像，是他的雕像是可以有一件原作和八件仿制品 哦， 所以他也是米开朗基罗亲手雕的， 对， 然后还 是所谓的孤品， 不是孤品，还有垂死的奴隶，然后呢还有梅西。这几件都是能上美术史的，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里头十件，所以这个级别就是这样的。所以到里头，你比如说找那个，那个陶瓷制品，西亚的波斯陶瓷制品，一面墙，他们在13世纪就开始烧瓷砖了。然后那瓷砖拼的就是那个大小跟咱们那个白色那个卫生间用的差不多大，但是是上头是拼图，拼的是他们的皇家生活，特别棒。然后还有他那个首饰，还有什么呀，比如说绘画，就是英国一说起来就是庚斯伯罗、透纳，全是这些画家。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幅什么呢，就是小孩给小孩画绘本，那个作者还活着呢，他得了那个安徒生奖，世界安徒生奖的一个绘本，他那有他的原作，就在那儿，人还在呢，东西已经进博物馆了。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我们的知识越丰富的话，到博物馆里头收获就越大。 是的，像刘大宝人也发信息了，一看就是跟二位似的，去过的地方很多，反正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家是双开门冰箱， 然后 基本上一人高的地方全填满了，能够看得出来他去过世界上很多的地方，而且耳熟能详的地方，有标志性的啊，就是当地的那些地方都肯定坐在冰箱贴上，所以双开门冰箱哇、哦、都填满了， 挺壮观啊， 是吧？ 嗯， 居然没变形， 不是看着有好多地儿都重了呀？ 啊， 这明显都是一个地儿的呀， 啊、 估计一个地儿买了好几块儿， 因为很漂亮嘛。 这估计要送人， 对对、嗯，很漂亮。 哎，刚刚说到了有一些可能大家不那么耳熟能详的博物馆，但是这些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却是我们太熟悉了，从小学历史课本里边几乎都有提到的这些东西。好多博物馆好像都是以它的藏品的珍贵反而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追捧，比如说咱们邻国有一个那个博物馆， 也是非常有名的博物馆，其中就有很多的一些藏品好像只有在那边才能够看到，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可能喜欢艺术的朋友就会慕名而去。说的就是日本的，比如说金美啊，还有一个专门做琉璃制品的那个博物馆，具体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名字我也有点记不太清楚。然后外边呢，它是有那个也是谁的雕塑来着？我好像是罗丹的还是谁的？ 嗯， 真的雕塑就在外边摆着。 对， 你也可以去， 对对，它那个 去触摸 自然的，对，有一些材质，比如说石质啊、金属啊，它的伤害不是那么大， 没错 啊。所以这种。博物馆是实际上它是特别有意义的。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里头有一罐瓷器，有一个瓷器拿大铁箍焊在那儿，底下写的 Please touch， 请触摸。然后呢，其他的文物请不要触摸。 Don't touch。对。 所以呢，就这个 Please touch 这个事儿是博物馆能够给你的。 嗯。 上面写请上江。来，那咱们问一下小北，去过日本吗？ 去过。 好，那你来介绍一下日本，如果大家要去博物馆的话去哪儿？ 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高大上的，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啊，是吧，卡通的这种啊，因为咱们都知道日本同时也是一个漫画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啊，所以呢像这个哆啦 A 梦啊，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啊。 在日本吗？ 对。 就类似于我去英国还专门去那个福尔摩斯他们家去过啊， 对，那个是就必须得去的，还十磅了。 是 啊，对对，那个他门口他那戴那帽子还跟你一起照个相。 我倒没照相 啊，是吧？我是跟 一 定得跟他 感受了一下， 照个相、 啊。 刚才小北说这个博物馆是一类，这一类呢，比如说跟小孩儿那个一起去的博物馆，这个太有意义了。有漫画博物馆， 对 啊，然后呢就是迪斯尼博物馆，那都是有的，然后还有一些影城的一些专门的那些博物馆，都是可以参与的， 很多很有意思嘛，方便面。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别自己把自己挡在外边，因为在实际上在我们胖胖的身体里头装了个孩子，是吧，小胖？ 哎， 对对， 比如说宫崎骏的。 啊，对啊， 哎，那个是必去的， 那个 必打卡的， 这是必须去，而且还能反复去呢。 是的 啊，对，它因为它博物馆给你的不光是视觉，它还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最终是人类和猿类之间有什么差别啊？我们有大脑，虽然他们也有大脑，但是它的脑容量和脑电波不行，有两样事它干不了，第一叫联想，第二叫创造力。他们不行，所以我们在这儿大家聊着这个事情，哎，听众他们的思维也可以接受得到。 是的 啊， 就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欧洲的北欧吧，北欧的某个国家，然后就是看见商店里卖的全都是就是类似于大家常说的叫冰人，但是他整个的那个店里卖的全是丁丁历险记的这个各种玩偶。 丁丁是人家那的人， 哎，是是是，而且我因为小的时候是看这个书长大的， 哦， 哦，我就觉得所有的我都想买， 哦， 但是这又不可能， 嗯 啊，所以就是只要有朋友去那边，比如参加个活动啊，或者试驾的活动啊，我都要 带一个， 一个一个的带 啊， 啊，有多少地方都摆上， 还有那种好吃的博物馆，我在日本去过那个面条博物馆。因为日本人就各种什么什么面多了去了，什么拉面、搜吧，就是那个荞麦面，什么什么各种各种样子。他那有那么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一定是带吃的 哦，还可以品尝的。 一定是在门口呢，还有一个专卖店，你在这以后，你看着哪个好或者怎么着的，他们做这事儿做得特细，所以呢，就是这博物馆，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那几个都是豁老大、特重的。就是对于好多人来说一点也没意思，可是博物馆本身是一个个性化的，我就喜欢这路博物馆，我就去，哎，我就喜欢吃，怎么着吧，我就喜欢去电影，我就去电影博物馆，就全都有的， 就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去那种特重的 历史气息特别浓的，你就觉得哇，跟踏进了历史的一个 长河 一样。哎，你一进去以后，就是里头本身带的气场特别强大，你就立马觉得自己小没了。但是呢，像这些，比如说跟动画呀、跟绘本啊、跟吃啊等等这样的地方，你就觉得哇，自己完全放松。啊，每一个东西你都觉得哦，好漂亮，好可爱，你感觉都不一样。 对对对，就看你喜欢什么了。 是是是。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博物馆不是好多类吗？美术馆、名人故居，一说起来，这就是你对名人了解多少， 对 吧？就刚才福尔摩斯这个去了以后，你去过那地儿，四层、三层，他上完楼以后，他给你仿造出那个什么什么以什么狗什么猎犬那情景，第一滴血那情景。平常他是不开灯的，等你走的时候，那个讲解员倒是给摁了一下，嘣，那开了一下灯了。 那是联排别墅，其中的一个。 啊、对，联排别墅那是。 对对对。因为去那儿是因为小时候也看他的书，而且同时呢是因为猎犬的那个故事，因为属于他的经典的故事。 对。 然后在十年前还是十二年前，我忘了。那个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广播剧，而且很认真做的那个广播剧，三集的，就是做的这个。 哦， 所以去感受，因为去那边，我伦敦的朋友就跟我说：“伟子，你一定得去那儿看看，你那么喜欢，好好感受一下， 嗯， 挺有意思的。” 今年可以复播一下， 可以啊， 哎、本命年嘛，这算是。 不小心透露。 哎，来，咱这个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逛博物馆去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不光我们在这儿逛，很多听的朋友啊，好像也回到了自己觉得特别美好的那个时刻。 是， 真的通过他们文字就能感受到那一刻的幸福。比如红红说了，说07年的时候去欧洲旅行，去了德国的新天鹅堡，白色的城堡耸立在高峰之上，四周环山和湖泊，如童话一般。其实早就已经想去了，远远的望去就兴奋不已。进入城堡呢，每个人就发一个语言翻译器，可以自行的选择自己国家的语言。进入到每一个展厅，都能详细的听清楚城堡的历史背景。城堡的室内每一个展示都有雕塑、壁画，装饰的金碧辉煌、精致华丽，直到现在都难以忘怀。还去过奥地利的美景宫，奥地利的甜品特别赞，即使是高速公路上的便利店里边的甜品都特别的美味。发这段话的时候其实都是笑着发的， 没错， 一定的 甜的， 就是 他 怎么没提到施华洛世奇呢？ 啊， 对 啊， 太 熟 了， 这是这一定没错过，一定没错过， 一定买好多、啊、 是是是， 07年， 对，据说这个天鹅堡的这个就是白雪公主，她做这个动画什么，据说取材就 全都是 这个 全这个形状，对，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像我们的听众随便也说了，说你们别老说国外的博物馆，其实咱国内也有很多很厉害、很牛的博物馆。没关系，我们节目今天主题是带大家走出去啊，我们可能下次的主题可能就说咱们身边的了， 把那个我们神州范围之内的横扫一遍， 那得做好几期， 好几期啊， 真是 绝对的， 就别说大的博物馆，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对， 这没跑，其他又像我们刚才说的其他的那些， 所以现在这个对于博物馆的需求是全民的， 一定的 啊，对、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民族的值得骄傲的东西那个的感兴趣关注度，这就叫爱国， 而且就是更细化了，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方便面博物馆、面条啊什么的，咱们那儿也有啊，什么醋博物馆、酱油博物馆、啤酒博物馆，还有中国白酒博物馆，白酒博物馆 多 太 多 了， 对对对对， 就拿最近比如就天津菜博物馆， 菜博物馆 就是天津菜， 天津菜， 对，天津菜博物馆，还有天津相声博物馆， 不是我挺相声博物馆我能理解 啊， 菜博物馆你怎么保鲜呢？ 吃啊，是不是保什么鲜？您可以打包。 是吧，扫二维码就行了。 哎，包括咱们那儿北京也有啊， 对， 北京就是 二锅头博物馆， 哎，很多很多。 那个我还是能理解，有些比如说鱼博物馆，那就是水族馆是吧？ 看怎么吃，看什么角度，反正有很多很多啊，咱都可以逛。 来，嗯，我们还是继续需要考一下我们的二位专家。 哎， 印度的， 印度是这样的。我说吧，印度是这样的，印度是我们周围一个联系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国家。你想想，当时玄奘花了19年时间到那儿地毯了一下， 是， 就是咱们一直就是有一个这个喜马拉雅山脉把我们和印度分开了，但是那个地方和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人家一年三季，咱们中国一般说自己四季哈，他一年三季，热季、雨季和旱季，所以呢，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候，比如说它的旱季， 嗯， 就是咱们最冷的时候去。然后那个，如果要是他们都忍不了的热季，那得什么样啊？因为他们的旱季，我是穿着短袖去的，人家当地人穿的是羽绒服，还戴着耳朵帽。你就想想戴耳朵帽，咱们得冷成什么样？我穿短袖去， 咱们俗称的耳闷子 啊，对对。然后那个，如果要他都忍不了的热，反正我就回避了啊。但是印度呢，这个就是印度文明呢很久远，它的印度文明的文物呢大概都在它的博物馆里头。印度呢这个国家我们会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管叫南亚次大陆，以前管它叫印度次大陆。然后那个它这个地域还是挺广袤的，而且它的耕地比中国还多呢。它的一个人呢，人口就是挺多的。我到那儿一看，那人，我说你们人真多。然后呢，他们就一起跟我说：“你们人才多呢。”这是其实我们彼此之间都不是特别了解。 嗯， 有博物馆这事儿呢，是就是大英博物馆之后的，就是这两三百年的时候，这两三百年呢，这印度呢有过一些变化，它迁过一次都，它原来的都呢在加尔各答，所以加尔各答那个博物馆呢就叫 India Museum， 印度博物馆。但是它迁到了德里之后呢，又建了一个，可是这就不能叫那个名字了，于是它叫 India National Museum， 印度国家博物馆。这两个呢都是收整个印度的，印度博物馆不收外国的，它只收它这个自己本国之内的。但是这一百年之间呢，他们国家呢有一些那个就是国土分裂成其他国家了，比如说孟加拉、巴基斯坦，然后呢，但是巴基斯坦呢对于印度来说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它的佛教最早的那个佛教石刻呢，叫犍陀罗佛那个石像，那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个地方诞生的，但是现在呢那个地方不属于印度范围之内，可是当年呢这地方属于印度范围之内，所以它带着两个博物馆里头都有整系列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石刻。 嗯， 所以到印度以后呢，看博物馆呢是一件哎，就是挺特殊的事情。第一，它就讲英语， 嗯， 英语是印度的官方用语，你不会看不懂。然后印度呢，我们会知道挺落后的，印度好多的它那个石刻呢，根本没有保护措施，直接就在放在楼底下，然后一块特别破的牌子，上头就给你写上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就在那弄了什么。触摸 touch 不 touch 的，人印度这个民族就是见什么都要摸一下，然后摸一下神像，摸一下自己头或者怎么着的，那都不被禁止，所以这个挺特殊的。但是你要到印度博物馆里头，你要想找点吃的这事儿就有点难了，因为印度人吃咖喱，知道吧？ 哦， 他们这两只手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一只手是就是啊哈，因为印度它热嘛， 嗯， 水特别多，人家上厕所是洗。 是 啊，所以它也不是那么脏，但是另一只手呢是专门用于吃的，

边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马上今天咱们的文化之旅就要告一段落了， 对， 感觉意犹未尽。 是的， 嗯，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值得说的。 是的， 而且我们说的就这些国家的博物馆吧，基本上都是人家的国家的历史都是相对的久远。哎，对对，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印度，对吧，包括我也特别想听听哎两位专家说说埃及。 嗯， 因为埃及我也去过，哇，真的，我觉得看见哪儿都是历史，看见哪儿就是我第一次一到那儿，比如说看狮身人面像等等， 嗯， 我脑里浮现的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尼罗河上的 惨案， 我脑里在啊、哦、这个场景拍过哪段戏， 卢克索什么 样、哎、那段是拍过哪段戏，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再深入你就发现哇，历史。全是历史，非常的有意思。 嗯、 但是非常非常不巧的是，因为那个时候去那边采访是有其他的，所以没有去他的博物馆。 嗯， 那现在埃及修了个新的埃及博物馆，还在开罗，比原来个儿还大了啊，所以到里头您看到的东西一定更丰富了。然后到哪儿好像埃及博物馆不允许拍照，然后那个买本书10美元还是10欧元啊？反正这样买本书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另外有一些咱们书上学到的图坦卡蒙， 嗯， 这那就在里头嘛。 对，金色的头发。 对对对，所以这个到里头，这个去不去博物馆还是有挺大差别的。然后呢，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比较重的嘛，世界文明古国就这么几个。 对。 然后呢，埃及也是不收别人家的东西，所以全是古埃及的，叫动不动就是埃及圣书体文字方的那种东西、 嗯、 啊。 所以这个博物馆也很值得去。哎， 对， 那要这么说的话，希腊的呢？ 希腊的也是啊，希腊是欧洲的文明的摇篮啊，所以希腊它收的是，因为希腊海岛多嘛，最著名的海岛叫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那个那上面的文物有一部分在叫做克里特国家博物馆，有一部分在雅典的希腊国家博物馆，但是还有一个博物馆特别有名的叫做雅典卫城博物馆，所以呢这几个都不该错过的。 嗯，听着就觉得特别好吧， 这是为下一期做准备了。 嗯， 没呢， 我们下一趟要出发的就是去这些地儿了。嗯、 对，实际上这次还可以跟大家分享点就是比较偏的，就是一般人不能去的，比如 说 刚才 小众的 啊，就是刚才那个我跟小北说的新卡里多尼亚博物馆。新卡里多尼亚在太平洋中间，坐飞机呢你得倒好几次。我是坐船去的， 嚯！ 然后那个，反正那地儿是特别难去。但是呢，就是新卡里多尼亚地方有个名字，因为有夏威夷嘛。 对， 夏威夷是美国的，新卡里多尼亚呢，就是法国的夏威夷，比美国的还美。而且人家新卡里多尼亚整个这地方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有好多珍稀的动物在那生存，所以到那之后，第一眼还是去的国家博物馆，但是用腿都能想得明白，这国家历史不悠久，到博物馆里看啥呢？人家这里头也有文物，也有艺术品，但是它的材质跟咱们不一样，因为它是热带嘛，它的木头什么的长特快，反而长得快的木头都不高级，是吧？ 是， 比如花梨紫檀这东西硬木， 你长得长多少年呢、啊？ 对对对，这沉的这东西，但是人家有特殊的材质，比如像鲸鱼的牙、鲸鱼骨，那这鲸鱼在那儿观鲸啊，直接在那儿可以看鲸鱼，所以它那个鲸鱼骨冲上岸了，你就想想它那个个儿大，长得重、致密，这就比较来劲。还有什么呢？鹦鹉螺。他们玩的是鹦鹉螺雕，把鹦鹉螺雕成半镂空的状态，哎呀，好看死了。 所以他那个这几百年吧，自从就是大航海时代来临了之后，就是现代文明到了那儿，到了那儿之后呢，他们才开始脱离原始社会，所以也就是这几百年他们创造的历史。所以到里头看到的是当年他们怎么用一艘什么小船来到这儿，那个破船，以及就是他们的这人喝的酒，说一喝这酒，旁边注解着说这喝这酒以后能够增加男子的精子活力。他想了半天，这喝这东西怎么可能，另外你怎么知道的，是吧？然后这个留下问题。但是那个材质，就是他那材质咱们没有，那鹦鹉螺好看死了。比如说在咱们这来说，鹦鹉螺是一个特珍惜的东西， 对， 但是在他那儿挺平常的，因为他那儿有，所以他都拿那儿做艺术品，所以留下了，给我留下了这些印象。然后这些东西，明信片，新卡里多尼亚人不太印明信片，但是人家印邮票，这个东西上邮票了，比上明信片还高大上。所以到那儿以后，哎，买张邮票，买一首日封，哎，这个东西就更加有纪念意义了。 是的。F，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直接给你回答，就是在埃及博物馆，包括李想也跟我们分享，包括他去了迪拜的博物馆，他在那边参观博物馆，同时呢也发了一些迪拜博物馆的一些照片，当然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照的啊，他才照的。他就说，他说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前世今生，最好的地方就是当地的博物馆。他说呢，他清明的时候去了一趟迪拜，而且在那儿就参观了那边的博物馆，说看这里头就能知道阿联酋人民的一些丰富的历史啊文化呀，全都在这个博物馆里，特别好。 对对对，所以看博物馆能看到真实的，而且讲历史听当地人讲，所以呢被翻译过好多次，被删减了好多次的东西最后失真。所以用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所以世界将与此不同。 是的。哎，刚才类似这种小众的博物馆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能再介绍点吗？ 有趣的所罗门群岛。 嚯，越来越远。嘿 啊，因为这选的这级别越来越低了。所罗门群岛这个，首先呢当年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就世界上海岛分三类嘛，第一类是法国人统治的，那海岛都跟什么马赛尼斯似的，可漂亮了。第二类是美国人统治的，美国人统治都就美国那大吉普什么样，是吧？也人也不多，就是挺那个适合生活的，也不那么脏，也不那么漂亮。第三类呢，就是英国人统治的。这英国人统治呢，因为毕竟英国人没那么多，他也殖民，他往这儿，因为当时人不够嘛，他往这儿殖的民是什么呢？殖的是印度人。所以在印度人来之前，这地方就是原始社会。所以当去这个博物馆里头，看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呢？他们穿的衣服是用树皮染完了以后弄的那衣服，而且那树皮还挺硬。还是当地的一个文化遗产，虽然不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他拿树皮，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纳闷，这树皮做成了，树皮白色的，做成衣服，然后呢就弄成一个人的形状，说当年人就穿这个，这东西得多不舒服。然后呢他的历史从哪开始，看见一个六米长的一个，就是印度人穿的沙粒，沙粒上印着湿婆神，是从这儿开始的，哦，然后呢，这是他历史开始了，但是他大篇幅还是介绍的他这儿的动物、植物的那个种类的丰富性、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博物馆，平常不开，但是如果就是咱们中国人持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就是跟当地人完全不一样了，会特别醒目。到那儿以后，你只要一说，哎呦，特别友好，特别淳朴，因为到那儿的人，你可能见过那种欧美白人，然后当地人呢是那种皮肤特别深的黑人， 棕种人， 然后呢印度人的也多， 对， 像咱们这个，你这太少见了，给您特别那个关照一下也 OK， 所以那个我上次去那儿也是坐船去的， 那好长时间吧，得 坐了好多天呢。 你看， 那上次是46天环南太平洋，绕了一圈，然后到那之后，人家这博物馆一看，哟，有一大船来了，上了好多人下来之后，我给你开，开到什么时候？开到你船走。 嚯！ 因为船晚上10点钟离港， 对，就有 人家就开到这儿，人家没见过这么多人，然后呢，载歌载舞。这博物馆里头就是唱歌的特别多，英国博物馆里头是每星期六或星期天弄个唱诗班似的，在里头唱歌，无伴奏童声合唱，还有那个老同志啊，都70、80了，在一起唱了一辈子，天天就是每次就在那唱那个歌。然后呢，这个海岛的国家不是，人家热呀，穿的也少，也热情，这个也没有这个身体上的障碍，跳舞。就是一直跳，体力也都够。男的这波跳完了以后下去歇会儿，女的这波上来，那真是淳朴，然后遍地鲜花，那就是一个海岛，都是这样的。 嗯，然后这些海岛的美食就都是海鲜。 对，然后呢，它关键是它还是国家博物馆，这是国家 national 国家博物馆。海鲜除了海鲜以外，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动物，是什么呢？是陆生螃蟹，叫椰子蟹，它爬那个椰子树，人家吃椰子，就是一钳子直接那椰子先绞下来， 那 就能剪开。 钳子得多有劲呢！ 对呀、啊，那是最大的陆生螃蟹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得对生物学有了解。它那个不像咱大闸蟹似的，它那要吃这个香味油，这个没有。但是他那你想想能剪掉了， 主吃钳子， 主吃钳子，对，那个就叫鲜甜， 嗯， 对，还不贵，10磅， 嗯，这地儿一定要去。现在在别的地方，这种蝎子蟹已经不让吃了， 对对，在他那多，在那多，他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人觉得这东西可能不稀罕呢，是吧？ 对对对对对， 也少去，原来都多。 原来啊，原来都多， 不，原来 陆生螃蟹它还是有椰子的地方有。 对， 另外呢，它那海岛和地方别地方远了以后，它是陆生的，不是它下水就死，所以发生了种族那个物种隔离，所以在一些海岛上才有。而且地球呢，原来呢是个冷的，冷完了以后呢，水都在陆地上，所以有好多海岛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地球渐渐的变暖之后，海水提高了以后，把这些海岛隔开了。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就发生了这个物种隔离、 嗯、 这个 隔离，它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自己的技能也得变换。 对对，所以、但是人家吃的是椰子是吧？ 对，还挺绿色的， 还挺绿色的 特难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去塞班，那时候塞班还偶尔能见到椰子蟹。后来呢，我们到那个店家，他们问我们吃吗，我说我不吃，你们那儿有活的吗？我看看，拿了一挺大个儿，这么大个儿啊！我说哟，我这么大呢，多嗨！这才是小时候呢，真正大的得到这么大一大螃蟹，光那爪子那么长。他说现在已经找不着那种大的了，就这小的都是我们可能那一个月才能出那么几个。 人去的地方啊，一般的其他物种都集体团灭。 不过您那地儿不好去，得漂40多天呢，真的。 这是规律，这是规律。 是是是。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再让两位嘉宾跟我们说说你们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因为这也算是2018年刚开始，今年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博物馆的计划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咱们让两位嘉宾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先让谭老师说，谭老师不要谦让啊，给刘老师留点时间就行。 唐老师一开始就说了要去英国。 对，我因为我是个主题旅行者。 嗯， 首先我是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的旅行呢一般花三倍的时间，旅行长度三倍的时间做准备，回来以后呢又花三倍的时间沉淀，所以这样的一趟旅行一定是时间成本特别高的。 对，但是会收获满满。 对对对，收获满满。然后我比如说我有些事情特别花时间，我就别的事儿就干不了了，所以我就比如说这个英国，我这是我第三次去，然后第一次呢是花了46天把英国全走到了。然后呢第二次呢是就没选了一个错误的季节，我不知道英国冷，所以去年11月份我去完了以后，好家伙，英国真冷啊。 那是因为它肯定多少天都阴天，就没出太阳吧。 也出了，但是还是阴天占比例太大。第二次去呢我还特别想找一世界遗产，当时我认为那海里头的那岛上的世界遗产不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那遗产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我去了它最北边奥尼克岛，都出了那个英伦三岛了。然后呢这一趟呢也是弄得我就是挺累的。然后这一次呢我打算好好看看博物馆。 嗯， 就是一个主题，专心致志的，我想活得像个孩子，好好学习，就是下一趟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相信你提前做那些准备的同时，你到了那边肯定天天要拍照，拍照 小视频， 不拍照啊，对，还有视频。然后每天晚上回到驻地，你可能就会把这些拍的这些东西再浏览一遍， 我得写东西， 做个标记， 对对对， 就类似这种，包括谈感受啊等等，反正每天就会很充实。 对，因为人这脑子我发现不靠谱。你不写下来你回头就忘了。 是的是的是的、 啊。所以照片现在是海量的，基本变成没成本了。你要想给自己留点收获，老老实实的就得趴在那儿写下来笔头，然后呢或者你电脑什么方式也好，否则的话你花费的代价就白花白费了。 是的是的。哎，尼斯的那个小博物馆你去了吗？ 尼斯还没去到。我下一趟就是今年年底想有一趟，就是从意大利坐大巴或者坐火车一站一站往那个法国走。然后选个金秋吧。想这么 那个英国的那个水底的那个怪兽的那博物馆， 你说那个是英国人的一种乐趣，那尼斯湖怪是吧？ 那我也去了， 那 有点意思 啊。对，那有点意思，但是呢，就是说从科学论证来说，那是不存在的。咱们再找机会，比如说再找一个机会谈这个英国的世界遗产的时候，它现在后来成世界遗产了， 对吧？ 苏格兰高地成世界遗产了。我去过英国本土的所有世界遗产， 哦， 巨石阵我去过4次，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能够分享的。所以能够有机会分享，那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再找机会， 好好好，来小北。 我觉得像谭老师这样有精力有时间的真的是让人很羡慕啊， 主要是身材好。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这些有名的博物馆里面，我觉得你进去一次两次，甚至像您说的去了14、18次，很多东西您还是无法全部消化。 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机会让我去任何一个博物馆，我都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是是是啊，刚才忘了说了，看博物馆第一条重要的最重要一条叫空杯，你得把你那杯水给倒了，否则你什么都盛不回来。 对对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空杯心态， 对， 特别重要。 小北，让我们羡慕一下啊，因为我们俩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去了。你说一下你接下来都会去哪个国家？ 这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我现在主要还是在欧洲。所以呢除了卢浮宫啊，我也想像那个谭老师那样提前在家里做更多的准备的这种攻略啊，把大英博物馆啊，还有包括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的这个博物馆啊，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说今天的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咱们的文化也好，它很多地方其实是有很多这些国外的博物馆里边的这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对对， 影响的东西啊。 因为小北刚从捷克呀、匈牙利呀刚回来，对，所以他也没怎么倒时差。 现在带着俩时差吧，可能得 是。 那就算倒回来了， 一天 负负得正嘛。 早知道你从捷克匈牙利那边回来，真的是应该要求 施华洛夫奇。 不那个施华洛夫奇单说啊，就是这些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说不感兴趣，就是你应该给小胖带点捷克那边盛产的矿泉水。 哦， 就是 卡罗维瓦利啊， 一喝就就减肥 的 那个，特别好。 那个杯子在那水上都能飘的那个是吧？ 是是是，但是那个水在北京卖的好贵的。 好贵啊。 对，但其实不能喝太多，我觉得、 哦、容易结石是吧？ 没事，一瓶还是可以的，是吧？我跟谭老师，我们共同举杯对饮。 你干了我随意是吧？ 哎，没问题。得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得非常开心，谢谢两位带我们走了这一趟。我们其实也算是这个走马观花的一个博物馆之旅了。其实要告诉大家，旅途当中除了那些大家经常平时会注意到的一些景风景的话，还有一些文化可能是值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安排去照顾的。好吧，谢谢谭老师，也谢谢李老师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蛮有历史感的了。 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已经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春的望，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